盟约是着重在心境，早已认定是对方，亦不必一张指定情，用悠长的初恋证明能够共度各种困境，让幸福的结局显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，把眼泪发过世爱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分同居，没有分数，但却只得我们仍然爱下去。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。